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36集，把大佬当成垫脚石。唐青身侧电脑桌边的男人看了他一眼，张了张嘴，十分意外。 唐小姐。 然而唐青并没有回答，删掉代码之后，他就拉开椅子站起来，环顾四周，所有人都在兴奋地研究电脑上的代码，他一时之间更为烦躁，低头伸手把电脑关掉，然后走出情报堂的大门。大多数人都在研究新的代码，并没有注意到唐青的离开，只有杰瑞看到了。 你这边怎么回事？ 九天过去，杰瑞已经用不着拄拐杖，走到唐青隔壁的成员身侧问了一句。那男人听到声音立马站起来。 唐小姐把他电脑上的代码删掉就走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在干嘛。 听到这一句，杰瑞拧了拧眉头。他心思不太细腻，不过从上次演武场的事情也大概的可以知道，唐青跟秦冉不太对盘。想到这儿，他摇了摇头。 算了，他删就让他删了吧。 回到自己的位子上，杰瑞把这件事发了消息跟程火说了一下。程火这时候正跟秦冉一起去书房，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，他还在爬楼梯，整个人脚步顿了一下。怎么？古堡温度高，秦冉正在解大衣的扣子，没有听到他的声音，便停下来微微侧身问道。程火发了一句不用管他的消息，然后抬了抬眸，不动声色地笑笑。 杰瑞刚刚问我一个问题。 这种事情程火就没有跟秦冉说，代码是秦冉写的，这件事程火并没有隐瞒情报堂的人，可唐青却直接把代码删了。这种事要是出在他身上，程火觉得自己一定不会高兴，所以就没有必要把这种事情告诉秦冉了，免得他膈应。两人去书房，程火跟程俊汇报最近的进程，末了又说了一件事。 老大，关于唐青的事情，我决定还是让他按照常规参与考核，严格要求。 本来程火一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准备让唐青参与考核，唐青是黑客联盟的新人，程火之前跟他有过合作，他在电脑技术这方面真的没得挑，虽然性格有缺陷，但只要是人，性格都会有缺陷，当时程火也非常看好他。可是来庄园20多天，程火才发现他这自大的毛病很容易带来错误的决策观，太浮躁，太自大，以自我为中心，尤其后者，这在一个团体中是个大忌。当然最降分的还是前两次唐青无缘无故打断秦冉的话。程火不由悠悠地想着，如果当时没被唐青打断，秦冉应该早就告诉他了吧。陆先生那件事后面谁也没有说，但陆先生究竟是为谁而来，几个人心中都有数。程俊点点头，他把手中的文件放到一边，才看向程火。 你去跟程水报备一下。 程火应声就出了书房。秦冉坐在他的位子上，一手支着下巴，一手翻着一本书。等程火走了，他才看向程俊。你找我干嘛？ 后天考核，考核为期4天，考完还有几天就是过年。 程俊抬头看向秦冉，沉吟了一下才开口道。 顾西池那里你是考核完过去，还是准备年后再过去，或者下午去明天回来？ 今年过年程俊没有打算回云城，也没有打算回京城。顾西池那个药还有很长的一段试验期，这是医学史上进步很大的一步，还有1个月都会待在医学组织。年前去，年后去， 时间都来得及。嗯，那就下午吧。秦冉手持着下巴，没有怎么思考就有了决定。 行。 程俊点点头，跟他想的一样。他伸手给顾惜池发了一条讯息，确定了去医学组织的意思。给顾惜池发完消息，程俊往椅背上靠了靠，看向秦冉。怎么？秦冉抬头。程俊眸色温和，嗓音中也泛着细细密密的笑意。 我想起来一件事，考核很好玩，我把你名单划进去，大概就是跟程水差不多。 考核，被划入名单的人才可以接受或者是主动挑战别人。程水每年名单都在，但就是没有人敢挑衅程水。刚推门进来，准备把今年的名单交给程俊的程水愣在了原地。医学组织，顾惜池拿着纸跟笔在记录白鼠的状态跟各项常规检查。 如何？ 身侧的老头戴着一副老花镜，严肃地问道。顾惜池把最后一项数据记录好，就把本子递给老头。他按了一下眉心。 啊，你自己看吧。 为了这一项实验结果，顾惜池几乎三天没有睡。兜里的手机又响了一下，他低头看了一眼。上面程俊说下午带秦冉过来玩。顾惜池靠着桌子，按着眉心笑了笑。他确实有好长时间没有见过秦冉了。旁边有人递过来一杯温水，顾惜池伸手接过来，靠坐在桌子上，喝了一半杯水，才偏头看江冬夜。 你真的不用在这儿跟我耗时间，京城我暂时不会去的。 江冬夜没有回答，只是挑了挑眉。 你是不是该睡觉了？ 这次的实验有了很大的进展。身侧的老头看好了数据，把记录本又还给顾惜池，笑容满面的。 小池啊，是有什么好事发生吗？ 他看顾惜池刚刚看手机时似乎是笑了。 是件好事。 顾惜池没有回江冬夜，他侧身看老头，眉眼中透着温和。 师兄跟冉冉下午过来。 这一个月，老头几乎忘记了程俊这件事。此时听到顾惜池提起，他的脸因为实验内容而露出来的笑容陡然消失。 下午， 顾惜池点头。老头一句话都没有再多说，立马回到隔壁自己的办公桌上，把上面的一些理论论文全都收起来。 顾师兄，老师怎么了？ 今年的新学员拿了一根装着蓝色液体的试管递给顾惜池。他来医学组织半年了，还没有见过老师这么惊慌失措的模样。顾惜池把杯子放到一边，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，然后看那学员一眼，十分同情地说道。 下午你爸爸要来。 学员一脸惊恐。他爸爸不是在国内吗？与此同时 ,M 州庄园。外面最大的一个训练场已经关闭了，有人在里面布置考核场地，准备明天的考核。所有人只能在另外两个室外的稍微小一点的训练场训练。唐青自然也在。他这两天都没有去情报堂，只一心在训练场训练。他的权力系数高，但是技巧不够。这一个月来，知道自己要参与考核后，他只要有时间就会去向执法堂的人请教。执法堂的人知道唐青是黑客联盟的人，成活一开始也表现了对唐青的重视，对他自然十分尽心。执法堂的人放到外面都是一流的高手，来庄园一个月，有这些人的指导，唐青在技巧上进步得很快。他又测了一下自己的权力系数，752， 目前他打出的最高权力系数。身侧执法堂的一人惊讶道： 唐小姐，你进步了好多。 差不多30点，确实进步了不少。唐青收回了手，感觉到周围的目光，笑了笑，然后看向骆队。来庄园一个月，他自然知道，这些人即便都是庄园的人，但也是分了好几个层次的。先是程俊，再到程水，然后是各个分堂的堂主，再然后是骆队这种每个分堂的核心人物，最后才是普通成员。想到这儿，唐青看向骆队，骆队也正好看向他这里，眼睛似乎亮了亮，然后加快步伐朝他这边走过来。唐青一愣，虽然惊讶，不过也没有太意外。他的手还放在权力仪器上，表情依旧高冷，不过却对着骆队的方向，冷艳的脸上稍微勾出了笑。然而还没等他打招呼，骆队跟他擦肩而过，直接朝他后面走去，而且他还能听到骆队十分欢快的声音： 秦小姐，秦小姐。 唐青僵硬着脸朝后面看过去，这个小训练场距离花圃园很近，秦冉正在上面拿着水壶浇一朵黄色的花。花圃隔了一层玻璃，但并不隔音，外面说话里面也能听到。这个小训练场也是呈现式的，骆队显然实力很强，他直接跃到了上面去找秦冉。秦冉最近一段时间在庄园风头无两。唐青看着拿着水壶的秦冉，问了一句： 那位秦小姐今年参加考核吗？ 应该吧，我好像听到我们堂主说过。 身侧的人回答道。 那就好。 唐青点点头。在一个地方最快的站稳脚跟的方式，就是找到风头最盛的人，把他狠狠地踩在脚底，就能立下威信，俗称垫脚石。唐青看着秦闪的方向，蓝色的眸底氤氲着讥诮。很不幸，这位秦小姐成为了他的垫脚石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